中国民航局出信要求美国航空同埋联合航空等等嘅公司，要喺香港、澳门、台湾等等地方界定翻做中国领土，被美国白宫发言人批评为奥威尔式嘅荒谬。而民众啊，随即亦发现 iPhone 来自嘅世界时钟，澳门同埋台北系冇标注所属国噶。嗱，上至官方，下至民众，最忌崩口碗嘅系咩人啊？崩口人士也，究竟要有几心虚啊？先要周围揾外国势力认同自己嘅政治正确，要揾人强调香港 ，no 系中国自古以来主权在不可分割一部分的中国香港，咁样去形容嘅咧？我系外国移民顾问 MJ。 哇！我哋嘅高铁咧，即系香港段啦，吓港深段咁就嚟通车啦。其实咧，我八期都十分之兴奋嘅。咁咧，但系咧，近来咧就好多不良分子就污蔑啲不良分子啲官嚟，其实咁咧就污蔑高铁嘅新闻。例如讲话咩咧，我觉得好神奇嘅。例如讲今日，哦，原来咧我系香所有高铁嘅飞，例如我由香港去湖南咧，我要先喺广州落车，再喺广州买飞，跟住我先唔知点样翻上架车度再去湖南啦。又例如讲今日，喂，原来政府咧不嬲宣传，喂，嚟香港咧就到广州南站系48分钟，但系有一啲内部势力啊，即系内地传媒啊，就讲紧话，喂，要1个钟头零18分钟，足足慢咗半粒钟啊！喂，咁究竟呢个高铁嚟紧仲有啲乜嘢新鲜嘢会值得大家发觉咧？嗱，我觉得政府咧就系觉得，喂，高铁呢样嘢，香港近排太少新闻啦，会揾高铁呢样嘢再发酵下，等大家香港人喂多啲睇到我哋强国嘅新奇事啊嘛！我哋强国新患者白奇， 好欢迎翻嚟呢一次嘅强国新患者。 我呢个高铁真系正，我真系， 我觉得简直系即系好似闹剧咁啊！而家搞到最后 点解会多几个字啦？真系好 最后都唔知点搞啊！不过 我好期待啊！我觉得嗱，依家高铁就系话今年嘅第三季，咁就开始啦。 系， 依家咧，距离我谂都仲有成3-4个月、4-5个月时间啦。已经咧陆续又话唔知咩买飞，特登攞一落车去买飞，再上翻车啊！我头先讲嗰啲，又话本身宣传48分钟，原来其实要个零钟咁样样。咁我觉得嚟紧一定会仲有嘅， 拭目以待啊！吓，好戏在后头、啊。 系，我真系好紧张我依家，即系我觉得我仲想睇个世界杯喎。 我估头呢一两年都真系冇咩好嘢睇噶啦，都真系一镬泡咁样噶啦。唔系，佢系做定期望控制噶。上集都讲过下嘅，即系特登，即系而家搞到有咁衰得咁衰先。咁、到时真系有啲咩问题啊，你都有定心中有数咁样。 系啦，即系到时咧就系、是、啊，原来都唔系咁衰，原来好好噶咁样。 喂，讲真啊，如果咩广州南站要买个飞啊，咁一地两检有计做咩？一地两检讲紧系悭个落车上车嘅时间啫嘛。 喂，应该咁讲，即系依家佢咁嘅配套咧。 啊 我同我搭呢个直通车有咩分别啊？ 冇分别噶， 系啊，红磡搭直通车有咩分别啊？ 系啊，又唔系平啊，咁所以即系，唉，我哋又睇下佢即系有咩龙雕，睇下会唔会系我哋？我都希望我哋系睇错，即系唔系真系咁衰到咁啊嘛？ 系啦，咁咧好啦，咁咧高铁咧，我哋迟啲再讲啦，有排讲高铁。咁咧，我哋上集就讲咗一程长一篇文章啦，讲呢、這个即系我哋强国点样慢慢将我哋成为一个改造人， 系啊，洗脑五色， 点样改造，点样五色化啦。 系啦， 咁咧，其实咧，你当我多心 MJ， 我觉得我哋今次讲呢坛嘢咧，多唔少有少少关 系。 我唔知道各位听众咧，近排有冇喺上网睇到或者睇东张西望啦，即系我最喜爱嘅节目。 我好耐冇睇过啊。 咁咧就咧介绍咗一样叫亚洲樽，咩叫边个樽咧？就唔系一个个汽水啲樽，唔系嗰个樽。 踎啊，踎 啊，即系竹字边个樽。 喂，你英文好啲啊？踎嘅英文系咩啊？ 你依家节目度突然间问我，即系摆我上台， 即系踎啦。唔系，我第一次谂起亚洲樽系咪即系Asia Mo 咁样？就用翻踎，冇啊，冇英文嘅 M O U。 我呢啲我真系呆咗。 唔系型啲啊嘛，反应都要吹型佢咧。 其实系咯，其实我英文唔系真系咁好 啊。Asia Mo 即系点啊 ？Squat 啊 ？Squat S Q U A T。 哦 ，OK。Asia Squat 唔好啊，用翻踎啊，贴切啲啊。 Asia Mo Asia Mo 系啦。 唔系嗱，各位听众咧，可能有啲人就未必知咩嚟嘅。咁咧，其实咧就好简单嘅，一个亚洲樽咧，或者亚洲踎咯，叫做诶，好顺口啲。 点会用亚洲嘅真系？摆明就大陆啦。 咁咧就系咧嗱，即系各位听众咧，有冇系啲即系见到啲强国唔系新患者啊，即系强国嘅游客嚟到香港，有啲可能比较冇文化嘅，或者喺度等人嘅时候，咁你冇凳坐，咁其实攰噶嘛，咁咪成个人。 成只脚抹开咗，成对臂抹开咗， 系， 跟住成个踎咗喺度，而嗰、那个对脚咧就系、是、贴地噶， 系， 即系佢唔系即系唔系话脚尖垫住着个地嗰种啊，系要贴地嘅佢嗰个亚洲踎嗰、那个嗰、那个 definition。 即系简单嚟讲就大力人嗰啲踎法啦，但系如果你见得多嗰啲内地游客，即系你唔好近十年八年啦，近十年八年讲真吓少咗嘅。但系之前你有时同啲朋友讲笑咁讲啊，话诶去到大陆要踎喺度啊，嗰只就系佢哋所讲嘅而家呢个亚洲踎啦。 即系如果各位听众仲唔知咧，就我唔知道各位听众有冇睇下功夫，即系周星驰嗰套啊，即系咧佢其中一幕就系亚洲。星驰同阿肥仔聪咧就喺个电车站旁边咁踎，即系踎喺度嗰阵就亚洲踎，跟住有人抌支烟头落嚟，系啦，咁跟住佢攞支烟头食，有镬咁嘅嘢嘅， 系咯，就系、是、地踎流民嗰啲咁样嘅形象啦。喂，阿八奇，你识唔识咁样踎噶？ 我曾经试过一次，咁又好似真系踎到，但好似好容易跌咁。 我唔得噶，好渣噶，我真系唔系呢个，唔系呢个，唔系食呢行饭嘅，真系冇办法外国噶，系佢哋嗰种形式。 系啦，即系所以咧，你依家你呢啲咧，就证明你个体质有问题。 有问题啊， 有问题咧。嗱，点解会好地地咧？嗱，我讲啲事源先啦，好地地啊，点解会有个咁嘅亚洲樽啊，咩亚洲踎啊，咩 Asia squat 啊，点叫都好啦吓。 Asia 踎啊 ，Asia 踎咁样点都好啦吓。点解会咁样样咧？事源近。呢几个月咧，突然间咧，有啲喺网上边有啲视频啊，所谓咁咧，就讲紧话啊，原来咧，佢呢种亚洲猫咧，真系亚洲人先做到噶。原来咧，欧美嗰啲人咧，跟住佢真系搵啲鬼仔鬼猫笑，喂，跟住唔知真系个个都踎唔到，一系就踎一阵，就成个人仰马翻咁样。 哦，原来龟就系性格啦，咁怪唔知道踎唔到啊。 咁跟住咧就会觉得啊，你呢啲咁嘅洋人。即系真系咧，系有即系话你洋人咧系嗰个体质啊，即系唔及我哋中国人好，即系佢未必话个身体质素， 系 即系总之身体构造系有问题。 系啊，你脚筋嗰啲短啊， 系啦，咁所以你踎唔妥呢啲咧。是我哋亚洲人，特别系中国人先做到， 特别系中国人啦、啊，中国啦、啊，唔好亚洲啦。 好，咁跟住咧，我就做呢节嘅节目之前啦，我就上网后搵呢个亚洲樽嘅嘢啦。咁咧。我就揾咗好多好多篇咁嘅文章，咁、就讲唔知点解佢全部讲亚洲樽嘅好处，好得意，系啊，咁咧就话 竟然 系啊，佢咩好，即系佢咧唔知话咩踎得多咧，又话唔知防糖咩防糖尿啊， 延年益寿啊，身体健康啊 ，keep fit 啊， 系、啊，跟住系咪啊？跟住我心谂，跟住咧佢话咩要腹压变大咩括约肌放松啲咩括约肌啊？ 屎眼啊， 系啦系啦，有助排便啊， 系应该系有助排便嘅呢、這个本嚟系踎塔嘅姿势， 系啊，即系所以话对血糖啊、肥胖啊、咩代谢症后群有一定帮助，点点点。 我有冇搞错到啊？即系呢一个踎嘅姿势，确实就系踎刺嗰个姿势，系咪同一个嚟噶？ 系系 ，exactly 嗰个。跟住咧，好得意啊！直情咧，有人直情咧，有啲大陆网民直情咧，整咗啲大陆嗰啲屎塔，即系踎刺啊，踎刺嗰啲相出嚟。 系 呢啲踎刺，我哋中国人先用到噶， 系 洋人咧用唔到噶咩样？ 但系我想问一下，你周游列国咁耐，有冇见过除咗中国人以外，其他嘅民族嘅亚洲人有咁样做嘅？ 日本有踎刺， 日本有踎刺，但我好少见佢哋系光大庭广众嗰度踎噶。你又唔会见住踎刺？ 有我以前玩嗰啲咧，咩番长啊，即系嗰啲讲日本嗰啲校园流乜嘢血硬派嗰啲咧，嗰啲流民啊，通常日本嘅流民咧，即系嗰啲头竖到好高啊，着套 绑住条带啊，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好似踢波嗰时咁 绑住条带嗰啲，系啦系啦，樱木花道啲嗰扎 fan 嗰班人啊， 系啦，嗰啲咧就成日咧就咁踎喺度咧，担住口烟咧，成班团群结队，跟住喺撩一个咧着。水手服嘅咧，冇靓俾少女咁样嘅，成日都系咁嘅， 都合理。嗱 ，exactly 啊，其实咧，好多呢一啲，即系我有时讲笑咁讲啦。其实当中讲笑咧系带有贬义嘅，就哎呀，我哋翻到大学咧就要学佢哋咁踎喺度啊。我哋都要咁踎喺度。其实佢哋当时咧，当年吓未叫做未经济起飞啦，比较多嘅地踎流民啦。我哋开咪前我都问下八奇，点解嗰阵时咁多咧？其实可能就系佢哋嗰阵时真系即系大家都冇啖好食啦。咁好多人都系即系嗰啲地方又唔会有好多凳。俾你坐啦，咁大家都系即系喺啲车站啊，或者地盘嗰度等公开，等攞钱，定系唔知等啲乜嘢咁样，咁可能成日都系咁样噶啦，咁啊冇办法之下就揾到一个比较舒服嘅姿势，你又唔能够坐喺地下啦，又唔能够全日企啦，咁啊踎喺度。 同埋咧， 咁系可以理解嘅， 系可以理解噶。同埋咧，即系啱啱听 MJ 你咁讲咧，其实咧，我 睇过啲书籍啊，甚至我睇过啲书，即系讲咧，其实咧喺清朝啊、明朝都有呢啲嘅，即系咧好似啲咕哩佬咧，即系踎喺度咧，啲拉车嗰啲啊，啲车夫啊，咩等开工咁样咧，又系踎喺度等开工，又或者咧踎喺啲官府门口咧，等你俾我唔知点解以前啲中国人会咁咧，踎喺啲官府门口咧，等俾啲官老爷冚你啊咩嗰啲， 跟住就俾翻两文钱你， 类似嗰啲啊，类似嗰啲啊，即系嗰啲咪咁样踎喺度。 即系呢啲，我觉得系可以理解，即系当时系咁样，你明白佢嘅出处咁，但系。而家吓我认识嘅现代嘅内地人吓，或者大家自己而家多咗翻内地去睇下都好啦。就算系一啲公众场嘅地方咧，可能多翻啲凳啦，亦都冇咁多地踎流民啦。讲真，而家其实大家我见越嚟越少噶啦，即系话踎喺条街嗰度啊，基本上都系企喺度噶啦，或者系即系坐入餐厅啦，凉凉爽爽。而家内地人嗰个享受嘅要求仲高过你啦，咁样系啦。咁啊，唔应该再有咁多啲踎咁。所以而家嘅香港传媒定系东张西望系嘛？ 东张西望啦， 系啦，走去话喂要唱好一样嘢咧，我就觉得真系比较惊讶啦。 系咯，所以我头先点解一开始呢个题目嘅时候咧，我就话同我哋第一节讲嘅嗱，你话我多心多，我觉得系有关系嘅，即系我觉得咧，东张西望呢个节目咧，嗰啲记录太唔良好啊，即系佢成日咧即系帮即系涂脂抹粉啊，所谓即系帮我哋嘅强国咧，咁咧佢。好似即系所有强国嘅唔好嘢咧，即系佢都系会变咗啊！其实呢样嘢咧系延年益寿， 系正噶， 系正嘢嚟噶。 变咗强国好声音系咪？ 系啊，变强国好声音嚟噶。即系我觉得，哎，其实你咁样咧，即系我哋传统嘅观念就系、是，哇，你踎喺度咁核突噶咁样。啊，佢唔系啊，其实呢个系潮流嚟噶，呢、這个你嚟紧你唔识做咗 out 噶啦咁样样，系啲潮嘢嚟噶咁样嗰啲。 我希望佢有咁嘅警觉啦。其实亚视就是一个最好嘅例子啦。即系如果当你而家电视已经系越嚟越难做噶啦，当你俾人睇穿，因为我啱啱都想连登咁样咧，睇翻下啲关于亚洲樽嘅呢个文章咁咧，其实啲人都系即系心水好清噶。佢话同阿拜奇同我同样嘅谂法嘅人，又系唔系少数人嚟噶。话 CCTV 系咪黐线噶？唱好一啲咁样嘅姿势啊，咁样即系当你人睇你啦，跟住你再做咁多呢一啲唱好强国嘅嘢咧，而俾人哋感觉到你嗰个政治嘅目的嘅话咧，咁其实系啲观众嘅流失率系越嚟越高。咁到时你真系想你有几好嘅节目啊，你都未必有噶。有人睇啊！ 嗱，其实咧，嗱，呢个亚洲樽我自己系咁睇嘅，即系嗱，无论你嗱，我当你嗰啲咩延年益寿啊、防糖尿啊、防咩括约肌啊乜鬼嘢都好啦，呢啲嘢我当真系都好。我觉得呢个姿势咧，嗱，我主观嘅，我觉得系绝对不美观嘅， 不雅咯，系啊， 绝对不雅嘅。你唔系啊，大家大汗，你即系你去倒退翻三十年前、四十年前嘅大陆啊， 系啊，系啊， 真系。 你而家都越嚟越少人咁做啦。我谂，譬如你有啲好好理由，譬如话你真系而家要喺通利琴行出面排队排三日两夜咁样，咁你间中咁踎下咧，我觉得都暂且可以理解嘅。如果你无端端都话要咁样踎嚟延年益寿，喺旺角西洋菜街咧，你基本上你就自己香港人又好，外国人又好，都要俾人当咗系呢啲唔知咩地踎流民 啊。你呢啲咧，所以咧，我衰啲讲句咧，东张西望呢啲节目咧，即系嗱，一系佢系奶共嘅啫，即系奶共奶到出晒面。一系咧，佢系严重地 bad taste。系啦，咁呢个就公认噶啦。其实两样都是公认的，我想讲。 其实喺东张西望讲之前，其实我想系咪我哋 out day 就有冇人讲过真系呢个咩亚洲猫啊？ 都有提下嘅。嗱、啊，试完咧，有喺一个内地嘅节目咧，阿、啊、刘华同埋阿郑柏源，啊、即系内地一个明星啦。咁、啊、咧、啊、就即系当玩嘢咁样，喺一开始个节目开始咁样踎下咁样。咁跟住就好多人突然间就好多人去谈论呢样嘢啦，咁样。咁但系即系我又会觉得即系。都系不雅咯，即系我就心谂，喂，你依家你咁样踎喺度，又话亚洲猫，又话乜又乜，又话潮流，又话成，我将来我随地吐痰，我会变亚洲吐咧、你同埋你唔好挨咗，你唔好拉咗成个亚洲落水咯。 系啊系啊，摆、啊啊、明就大陆吐。 系咯，即系嗱，我觉得会做呢个动作嘅其他国家嘅人咧， 系好少嘅， 好少。我谂韩国有机会。 都少嘅真系，尤其是大庭广众，人哋有 face 噶嘛， 系咯， 系啊， 你日本嗰啲暴走族，我同你讲啊，个暴走族嗰啲叫做系啦， 都唔会啦，人哋而家都好光鲜咁样噶嘛，即系都唔会拉低自己民族，佢哋对民族嗰个卡片啊，出去唔好影衰自己人嗰样嘢好重视嘅，咁所以就未必会咁做。不过咧，我想讲咧，即系除咗即系呢一啲咧，我哋有时攞嚟讲笑啊，攞嚟好似睇人哋唔起嘅，讲真，我而家咁样讲系有少少嘅，即系呢啲咩觉得人哋会踎喺度呢啲咧。 咁但係之後去理解返人哋呢就有佢嗰個原因啦。咁我想講呢係因為呢近呢幾日呢我同個內地朋友傾開偈呢我開始認識咗樣嘢呀。即係以前呢我覺得呢嗰啲內地嘅朋友差遠少少啊。內地朋友呢遇到啲人又唔救佢呀、或者車親人呢即刻走咗去呀一啲呢係好要不得嘅行為啦完全都冇文化冷血呀、咁樣啦。咁但係近呢幾日呢聽完一個內地朋友講之後呢我認識到呢件事背後嗰個原因呢我覺得唉原來佢哋喺嗰個咁樣嘅文化咁樣嘅環境嗰度成長啊佢係冇辦法唔咁樣做啊。咁所以我就又理解咗啲啦。 你 发生咩事呢咁系 发生咩 事呢就係呢我同佢讲开唔知边个话题开始讲起呢我就话哇佢哋呢如果车车人呢咩如果唔死呀要车返死佢呀或者不顾而去呀咁样呢咁呢啲行为好似好多喎咁样我问佢哋啦咁佢哋话係呀其实真系会咁做㗎佢话如果你有机会呀 ,MJ 有机会喺上面揸车呢 车车 人呢你真系唔好停得你真系走咗去哇点解要咁做呀咁样跟住佢讲啦。佢话你知唔知咧？有啲人咧，有啲村啊，系狼到点样咧？系狼到咧，佢哋啱啱有啲可能今日佢条村有个人死咗啦，咁佢就去村口，咁咧跟住咧系做系真系我希望唔系真嘅，不过呢件事，但系佢同我讲系真真事，亦都唔系一次半次嘅。咁喺村口嗰度咧，睇下有啲咩车经过。就抌条丝埋去嗰个车嗰度，咁架车就可能要停低啦，唔知咩事啦。一停低，成个村嘅村民围埋去。跟住呢就係、叫佢赔偿啦赔钱啦咁跟住可能会有当中有好多嘅武力嘅嘢埋去啦即係睇你赔偿个金额啦或者系咪打你先等打你驚令到你可以开天杀价咁样啦咁而系好多嘅司机咁样系舐过嘢呀咁所以呢佢哋话呢而家一般嚟讲呢大部分嘅有经验嘅司机呢如果喺路上面遇到啲乜嘢事呢最理想嘅办法都系尤其是越落后嘅地方啊村口嘅地方呢就先离开个地方离开现场。去咗安全嘅地方先。 唔係就真係命都冇啦。 係啦如果唔係就真係即係你有钱就可能都係都係俾人打。咁跟住唔见钱都钱财身外物。咁跟住又得唔到一啲公平嘅对待咁样啦。可能你喺当地嗰啲村民啊或者喺公安啊全部都未必係企喺你嗰边嘅。可能都係同埋啲村民一齐嚟去睇下点样喺你身上攞到最大嘅利益嘅。咁你諗下喎如果佢哋喺咁样嘅环境嗰度长大嘅时候佢真係冇办法唔走㗎喎。因为我咁样听完俾佢讲之后呢我都諗緊如果我下次即係我唔会啦但我如果我哋喺咁样环境之下，我哋喺你一八期，你系咁样揸完车，你喺一个村口嗰度真系撞到，你唔知系咪真系撞到人嘅时候，你会点样选择啊？ 我听完你咁讲，我都系走啊！真系 系啦，咁啊， 真系你 冇办法唔走， 即系命都冇啊！真系 系咪先？系咪先？咁变咗嚟讲，你就可以理解啦。嗱，即系其实嗰个系一个恶性循环嚟嘅。就系、是、个循环，就系佢哋之前发生过，有人扶起人起身，帮人反而俾嗰个被扶起人嘅人去告翻佢转头系屈钱，有人撞车停低，反而俾一班村民或者系嗰啲当中有啲机构法治嘅公安单位都得唔到一个合理嘅对待，系啦，所谓嗰个法治系唔得到彰显啊，咁所以佢哋去冇办法之下，佢唯有用自己嘅方法去自保，咁就系、是、遇过一啲人佢都唔帮手咯，或者系佢撞到人，佢都选择用自己嘅方法去。保障个平安先，跟住之后先谂办法再解决咁样。 啊，所以咧，MJ 或者各位听众咧，你就冇怪我白期多心。 嗯， 我拉翻少少个亚洲樽呢样嘢。呢啲亚洲樽咧，嗱，即系我会觉得咧，我甚至会将呢啲事情啊， 嗯， 即系就睇出作为一个可能啲观念上嘅扭曲啊，或者观念嘅歪曲啊，云咁样嘅。即系我会觉得呢啲所谓观念扭曲。慢慢一而再再而三或者长远咁样咧、去延伸落去咧，咪变咗 MJ 头先讲嗰啲啦，随时会变咗咁 嘅 啦。 Exactly 就系会将你嘅行为都扭曲啊！你冇办法之下，哦，原嚟亚洲樽先系一个好嘅嘢嚟嘅。我明知呢样嘢系不雅嘅，不过冇办法。如果我成班同学都觉得而家亚洲樽系好潮嘅、哦，我成班内地嘅朋友都觉得系，我成班内地嘅同学仔，我哋日日要讲普通话，我哋日都要亚洲樽咁样喺度樽，先至跟得上，先有朋友做啊。咁渐地我就变成一班咁样嘅人啦，咁就到时你就会理解我点解佢会变成咁样咧。 系啊，即系呢啲咧，即系从来都系从小慢慢 即系阴啲阴啲又阴啲咁样，阴阴到你个人，诶，原来跟住你突然间会有一日发觉，咦，点解我依家嘅我谂嘅嘢或者我做嘅同十年前差咁远嘅？ 系啊，所以我比较庆幸啊，我希望吓而家香港咧嗰、那个叫做大家嗰个独立嘅思考啦，嗰、那个识得分辨是非啊，咩亚洲樽究竟系好定坏啊，或者嗰个法治啊，我哋用一用我哋相信个法律去俾到我哋公平嘅对待啊，呢啲所有嘢咧，暂时呢一刻嚟讲咧，都仲系。健全亦都系要我哋要守护落去嘅嘢，咁希望唔会变成吓另一个我哋咁陌生嘅世界啦。 系啦，咁我哋下一集就再倾啦。 好啊，下次再讲， 拜拜。 拜拜。